这里是九八新闻台，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到九点播出的全民Uncle节目。我是长庚纪念医院泌尿外科黄世聪医师，很高兴今天晚上在空中为各位听众朋友服务。我们将在半点过后接听大家的 call in， 有关泌尿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打电话进来。我们的 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 02-8369-3398。那不方便打电话的呢，也可以传真，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8369-2598， 02-8369-2598。那我们今晚上要讨论的主题呢，跟过去不太一样哈。那我们过去谈了很多所谓的泌尿系统的疾病哈，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些疾病所产生的一些下泌尿道的一些症候哈。那什么叫做下泌尿道症候呢？就是包括一些造成我们频尿啦、尿急哈，晚上要起来小便，我们叫夜尿哈，甚至也比较严重的呢，有些人会尿失禁甚至有些会小便会解不出来，我们叫做尿滞留哈。那在过去我们常常就是讲说，在泌尿系统里面呢，比如说男生来讲，年纪超过50-60岁，大概要考虑是不是射护腺肥大的问题哈。那当然女生没有射护腺哈，那当然女生有所谓的这个所谓膀胱过动症哈，当然它的表现就跟这个射护腺肥大蛮类似的哈，大概主要还是在储存尿液的过程当中呢，没办法好好的储存，造成尿比较急哈，没有办法忍尿哈。当然除了射护腺肥大跟这个膀胱过动症，还有一些相关的泌尿系统的疾病，比如说膀胱尿道的一个结石那尿道的狭窄当然比较严重的还有所谓的肿瘤包括膀胱的肿瘤啦、射护腺肿瘤这个其实在过去的节目都有一一跟各位介绍过那我们今天晚上讨论的主题呢也是针对这个下泌尿道的症候，可是呢它并不是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些所谓泌尿系统所造成的一个疾病就是说不是泌尿科的病，但是呢它也会产生类似这种下泌尿道的症候比如说也会造成一些尿比较多啦、尿比较急甚至小便会解不干净那到底有哪些疾病在临床上也有可能产生小便的症状而它本身的泌尿系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其实有几个病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那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它只是血糖的这个控制不良造成的血糖偏高嘛那糖尿病基本上跟泌尿的症状有什么关系我想我们都知道古代糖尿病都叫过消渴症那消渴症的特点就是会吃多喝多尿多所以很多糖尿病没有控制好的还是说基本上他本身不晓得自己有血糖过高的可能他的表现就是尿特别的多而且每次去尿都很多那常常跑那他这个尿并不是所谓的频尿在过去我们节目曾提到就是说我们一天如果24小时小便的次数超过8次以上这个才叫频尿那他这个尿呢是多尿尿比较多我们叫多尿症那这种多尿呢看起来好像跟频尿一样一直跑厕所一天小便的次数也超过8次可是呢他一整天下来小便的量整体的这个量呢超过 2800cc 所以如果说你一整天下来小便的这个量特别的多水也没喝那么的多可是呢小便一直跑一直尿那这个24小时加起来零零总总的小便的量超过 2800cc 这个就要考虑是不是有所谓的多尿症那多尿症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比较常见一个就是跟糖尿病有关系的它就是在小便里面呢会有过多的一个糖分那一般来讲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血中的糖分如果太高的话当然就是符合这个糖尿病的一个诊断通常假如说你患后如果说持续性的超过到200以上这当然就是会所谓的糖尿病的可能那换前来讲的话当然一般没有都很少会超过140的那一般我们血中的血糖如果超过180-200以上的话基本上我们身体就有一个机转它会让你血液的糖分呢自动从我们的肾脏随着我们的尿液呢排放到这个体外当然这个是希望就是说我们体内的血糖的浓度不要太高那因为你这个血糖如果超过180-200的话呢其实已经不是一般正常的血糖了所以呢你就会产生这个糖尿的现象那糖尿基本上就会产生所谓的多尿所以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原因当然最近比较新的有些所谓的降血糖的药物里面有一项就是它特别针对这个糖尿的部分它就是吃了这个药以后呢会让你的 肾脏啊本身呢不会再将这个血糖再吸收，换句话说它会加重你这个糖尿的一个现象，所以这种情况在门诊我们都会问你第一个有没有糖尿病，假如说你次数特别的多，我们会希望你去做一个记录，这个记录就是希望你告诉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小便的总量到底有没有超过 2800cc。 那第二个我们会问说，假如说有糖尿病的话，你吃的药物里面有没有所谓新型的这个降血糖的这个药物那有一部分这种降血糖新的药物呢，它就是抑制我们这个肾脏的这个血糖的再吸收所以呢一旦吃了这种药以后呢，它的血糖可以下降的控制的很好，可是呢它的糖尿也会特别的多所以糖尿比较严重的就两个情况，一个是糖尿病本身控制不良第二个就是比较少数的是不是在服用一些比较新型的一个所谓的降血糖的这个药物也会那我们的小便里面如果糖分过多会有什么问题其实很简单你糖分本身就是一种养分其实如果说这个糖尿没有好好去处理的话，比较就容易产生所谓的尿路的感染的机会所以这个当然会造成我们膀胱尿道的一个感染，那严重的话甚至会造成这个逆行性的感染，也会造成肾脏肾盂炎所以基本上来讲糖尿本身就是要特别的注意到底是药物引起的呢，还是说基本上你的糖尿病控制的不好才会造成这个所谓的糖尿这个是常见的一个原因之一会造成病人尿会特别的多特别的多。当然如果糖尿病长期下来十年二十年控制的不是很好的话，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有它一定的所谓的合并症，也是所谓的并发症当然它会造成周边的循环不良血管的血流不足当然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自律神经的失调那有一部分的人呢血糖控制不良也会造成肾脏的一个病变所以糖尿病本身感觉上好像只是血糖高，不会造成什么不舒服顶多就是尿特别的多那其实要注意控制不好长期来讲都会整个身体的各个系统器官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那我们常常讲说糖尿病的病人他其实有些周边神经的问题，周边血管的问题，所以他的循环不好，所以他脚上的这个伤口呢不好愈合甚至呢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会造成所谓的组织的坏死，甚至必须做到截肢这个其实就是跟他的周边的循环有关系那另一个部分就是跟神经自律神经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神经跟血管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膀胱泌尿道的排尿功能也是跟神经血管有关系那假如说你的血流不足膀胱的血流不足，还是说你膀胱本身的神经自律神经失调，那也有可能在造成这个所谓的排尿的功能障碍那这种功能障碍就比刚刚所讲的这个尿多来得更严重了它可能膀胱本身没有办法收缩它本身会有很多的残尿，所谓的残尿就是我们解完小便以后残留在膀胱里面的尿液通常正常人大概都是小于 50cc 甚至更少那有糖尿病自律神经失调或是周边的血管病变的话，基本上他这个膀胱的收缩就是有问题，所以他的残尿有时候会多到300-500cc 以上甚至有时候他膀胱胀尿他也不知道一整天都不用上厕所那这些尿越积越多，我们正常的膀胱一般来讲他才 500cc 的容量，那这一类的病人假如说控制不好的话，他的膀胱里面的小便的量可以到1000cc 以上，那这1000cc 以上的小便有些呢会逆流积回到我们的肾脏那一旦到了肾脏有积水肾功能受损，这个就很严重了这个当然严重，最严重就是需要去做这个所谓的血液透析，就是所谓的洗肾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个都必须要提醒这些有糖尿病的人要特别的注意那第二个情况除了糖尿病之外不是泌尿系统疾病所造成的下泌尿道症状的那有一项就是所谓的心脏血管疾病尤其是有所谓的心脏衰竭你的心脏本身无力循环不良那这一类的人其实呢他基本上来讲心脏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这个血液循环到我们的四肢那他的循环既然不良的话，基本上他就容易造成什么周边四肢的这个水肿那这种水肿的病人呢通常会告诉你说他平常白天水吃东西都很正常，可是就是没什么尿一整天都尿也尿不多有去尿但是量也不多，那一旦到了晚上呢他这个睡觉以后呢人一睡平躺平了他这个下肢的这个静脉就开始回到我们的心脏就开始产生这个所谓血液循环的利尿的作用，所以呢他会跟你讲白天的尿不多 可是晚上尿特别的多，一个晚上要起来好几次。那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正常人大概晚上可能都不用起来，那最多也是只有一次。那如果说超过两次以上，可能就是所谓的夜尿。那这一类的会造成晚上尿特别多的，白天没有什么尿的，其实他小便晚上尿的这个次数大概都是五六次以上。为什么？因为他白天的这个所谓的血液啊，都积在他的一个下肢，他的脚上，所以呢早上起来呢还好，都小那个下肢也没有什么浮肿。可是过了中午下午傍晚呢，越晚呢这个脚呢就越肿了。那这一类的病人呢，基本上他心脏的功能不好，所以他平常呢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户外的活动，所以整天基本上都是坐着。那一般来讲，如果久坐，这个其实对我们的循环是特别有影响。一旦坐久了，到了傍晚下午，这个我们的小腿啊跟我们的这个脚的部分就会开始浮肿。其实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假如说你坐长途的飞机，会到美国，会到欧洲，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坐到目的地，其实或多或少你的脚板都有点肿，对不对？甚至有些人比较严重的，这个鞋子要穿都有困难。那你想想看，假如说你心脏的循环不好，整天都坐着，那到了傍晚下午一定是脚也会肿。那一旦晚上睡觉脚抬高以后呢，我们这个肌瘤在我们脚部的这个水分呢，血液呢就开始回得到我们心脏，所以开始就利尿的作用就出来了，所以晚上的夜尿特别的多。那如果说有这种夜尿的情况，心脏又有问题的，就要特别注意是不是循环的影响，循环的影响。那另外的话，另外一种常见的就是高血压，高血压有些大部分都会吃一些血管扩张剂，那有一部分比较严重的会吃这个所谓的利尿剂。那这种利尿剂当然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肌瘤在体内的这个水分能够排放到体外，让我们的血液的量稍微减少一下，不要造成血压过高。那一般来讲利尿剂的使用都会建议大概在一大早早上吃，大概很少有人会建议说晚上吃药的。那假如说 有人自作聪明把这个早上该吃的药改成中午或晚上吃的话，那就有可能这个利尿剂发挥作用，所以白天尿也不多，晚上尿特别的多，这个其实要特别注意，这个要特别注意。所以我们再看一些来门诊说这个晚上小便特别的多，白天没有什么尿，然后又以为脚会肿，都以为说是排尿的问题，是不是肾脏的问题，其实也不尽然，有些是心脏的问题，是他吃药方法不对，这个有关系。那第三种比较常见的非泌尿科疾病造成这些排尿的功能障碍的，就是肾脏有一些疾病。一般来讲慢性的肾脏疾病呢，它的这个血中的这个氮素会慢慢的增加，那它的血液的这个渗透的这个所谓功能就会受损。通常早期的这个肾脏疾病的话呢，它这个小便的量不见得会变少，甚至有些量会特别的多，而且这种小便呢基本上它因为功能的受损，肾脏功能的受损，我们正常来讲我们的肾脏是一种调节我们水分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简单的讲就是说，比如说在夏天我们从事户外活动会流汗，对不对？那假如说你没有适度喝水的话，你会觉得很口渴，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肾脏就会发挥它的功能，将你的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所谓的水分再吸收。所以如果说在夏天从事户外活动又没有适度补充水分的话，你会发现说你的小便量特别的少，而且这个小便的颜色特别的深，这就代表说你是有点水分不足，必须要适度的补充水分，所以肾脏是有这么一个功能。那反过来讲，在冬天假如说没有从事户外活动又没有流什么汗的话，那基本上来讲的话，你这个大部分都要靠你从这个肾脏排放这个水分，那这个小便都特别的多，所以冬天来讲的话有些是比较容易频尿，道理就在这里，而且你这个小便的颜色特别的淡，就好像我们水喝多去上厕所，常常上厕所这个小便的颜色就很清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常常会从这个小便的颜色来判断说你这个人的水分是够还是不够。假如说你小便的量比较少，而且颜色偏比较深黄色的话，像浓茶一样的颜色，那就要小心是不是水分比较不足，水分比较不足。那这个就是我们肾脏的一个功能，当然这也有一部分是要透过所谓抗利尿剂的一个荷尔蒙的作用。那一旦你有肾脏的疾病的时候呢，这个功能呢就没有了。换句话说，它变成要排尿的话没有办法去浓缩，没有办法水分再吸收，所以它会排出一定浓度的一个小便的量。所以这类的情况最常见，早期就会发现说晚上的尿特别的多， 哦，因为正常来讲晚上睡觉很少起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脑呢会分泌一种荷尔蒙，这个荷尔蒙叫做抗利尿剂的荷尔蒙，哦，它会作用在我们的肾脏，主要的目的就是叫我们的肾脏不要制造过多的尿液，哦，那重新回收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哦，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状况，哦，可是当你的肾脏有了毛病的时候，哦，这个荷尔蒙没办法发挥功能，你的晚上的尿就变得特别的多，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问一下说你的肾脏的功能好不好，哦，当然严重的肾脏病比如说尿毒症，哦，基本上来讲在经过血液透析的治疗慢慢它的小便的量，哦，会越来越少，哦，所以很多，啊，血液透析十几年的老病人很多都是没有尿的，哦，但是反观在早期的这个肾脏疾病的时候他的尿不见得少，哦，甚至有些反而特别的多，哦，这个也是常见的非泌尿道，啊，非泌尿科疾病的造成小便的一个症状，哦，那第四种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肝脏的问题，哦，那肝脏假如说它本身有肝硬化，哦，那严重的肝硬化当然会造成一些腹水，那它的血液里面的白蛋白，哦，肝脏所制造的白蛋白也比较低，哦，那基本上这一种假如说肝脏功能不好到了硬化的程度的时候呢，基本上有腹水产生，这个时候你的下肢也开始会浮肿，哦，不止下肢包括你的阴囊的部分也会，啊，脾会比较，啊，水肿，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你早上喝水喝很多水，这些水分呢会跑到哪里去？会跑到你的腹水，哦，会跑到你的下肢，哦，它不会跑到肾脏排放出来，哦，所以假如说有肝硬化比较严重的也会跟你讲说我喝水是有喝可是呢并没有那么多尿，哦，所以到了最后可能就是医生会跟你限水，哦，反而是不希望你水喝太多，为什么？你喝的水是不会从肾脏排放到体外，哦，不会从尿液排出来，反而会跑到你的腹部，会造成你的腹部会肿胀不舒服，会跑到你的下肢会造成水肿，哦，所以这个其实有严重肝硬化的话反而也会造成小便量的变得比较少，而且呢小便量 一旦变少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个小便变得比较困难，哦，一般来讲我们正常小便的量大概都是两三百 cc，哦，这样子来尿的话比较轻松，哦，比较自然，哦，那假如说你一整天下来小便量很少不到100cc 的话，那即使你要想要去尿的话也很困难，哦，你尿不出来甚至你要必须要用力，哦，所以有时候小便很困难，哦，需要用力，哦，我们必须要去看一下说你的膀胱里面的这个尿液的量，哦，到底够不够，哦，有没有达到这个 200cc 以上，哦，那假如说没有到 200cc 以上基本上来讲这个一定是不好解的，哦，那同样的问题可以延伸出来这个所谓频尿的病人，哦，很多病人频尿每半个小时尿一次，其实半个小时你膀胱所残留的这个尿液的量并不多，哦，顶多才 100cc 左右，哦，那 100cc 你要去上厕所觉得很急，但是因为它的量不多，哦，所以你也觉得小便特别的困难，好像怎么用力都尿不太出来，哦，那这个其实并不是真正说你本身男生有色纤维，大概是说你本身膀胱有问题，哦，它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你排尿的间隔太近了，哦，让你的膀胱没有好好的啊装够多的这个小便，哦，让你轻松的小便，哦，所以这个其实小便的时机很重要，哦，我们一般来讲会建议你适度的喝水，大概一个小时喝水的量平均是 150cc 左右，哦，除非说你有特别从事户外活动，还是说你有特别，哦，有一些身体的状况，比如说腹泻拉肚子，哦，怕你脱水，哦，所以会鼓励你会多喝点水，要不然在正常状况大概平均每个小时喝水 150cc，哦，然后最好维持每三个小时尿一次，哦，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喝水小便的一个，时机，哦，那假如说你的喝水的量太多，哦，一个小时500-600，哦，那这个代表水太多，代表什么？你一定会尿特别的多，哦，你尿多并不是膀胱有问题，而是你的水分摄取，哦，在一个小时内太多了，哦，那一般来讲有频尿尿急的人，哦，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啊，喝水的量不要太多之外，另外一些比较冰冷的饮料也要尽量避免，哦，那冰冷的饮料吃下去以后其实对膀胱来讲它的神经感觉会特别的强烈，所以它的尿急的感觉也会凸显出来，哦，凸显出来。那其他非泌尿系统的疾病还包括了一些神经系统疾病，哦，包括一些脑中风啦，巴金森氏症啦，哦，多重性硬化了这些神经疾病还是脊髓损伤，当然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膀胱神经，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这个排尿的功能障碍。 那 另外一种比较被忽略到了，少被提及，就是一些卧床的、哦、行动不便的、哦、你行动不便要上厕所很慢、哦、所以有时候会来不及、哦、这种来不及不见得是膀胱的疾病，有可能是因为你生病了、哦、骨折、哦啊、卧床、哦、不方便所造成的、哦、好，我们这个阶段先聊到这里、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再接大家的 call-in。 我们的 call-in 专线是02-8369-3398 02-8369-3398， 有关泌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安扣节目，我是长庚纪念医院泌尿外科黄世聪医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的 call-in， 我们的 call-in 专线是02-8369-3398 02-8369-3398， 有关泌尿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哈。我们今天晚上讨论的主题是非泌尿系统的疾病所产生的下泌尿道症状哈。我们先接听第一通陈小姐，陈小姐请说。 那个医生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 那 个因为我一直有频尿的问题，而且是从大概二十几岁开始，那我现在已经五十几岁了哈。那这一段时间我就是大概50分钟是30-40分钟，我就会有想尿的感觉，然后我都会去解尿。然后后来我有去看过泌尿科，然后他有开药给我吃，我觉得改善感觉不大啦。然后另外后来我就没有再看，可是现在我最近又发现好像尿完以后又会感觉没有尿意了，然后站起来之后好像又会漏几滴尿出来。那个晚上也会有，就是回那个三四次要起来大概三次左右。那我医生有开一个什么MINIRIN 的药给我吃，然后他那个就是好像我不晓得这个药就是晚上睡前吃，他就会我大概就可以减少一两次起来的次数。那我不知道这个药吃了以后会不会变成有依赖性，或者是让我以后就没有办法自我控制，有一些副作用。 好，麻烦你把电话挂上哈，陈小姐我回答你的问题哈。那陈小姐问到，就是说她的这个小便的习惯，其实长期以来都是很频尿哈，那大概就三五十分钟就要尿一次哈。那刚刚我有提过了，我们正常的小便的间隔，当然最好就是维持3个小时尿一次了哈。那这种长期习惯不良的，你因为习惯有点尿就要解掉了哈。那当然这样长期下来，你白天三五十分钟，当然晚上大概也不太可能说不用起来啊，不用起来，所以还是。你的方法当然你说你有药物治疗过效果不是很好，其实你的情况就是蛮符合这个所谓的膀胱的过动敏感的哈。那一般来讲你要去处理你的膀胱过动敏感不是药物哈，而是什么，你的生活作息的改变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所讲，你水分的量当然要适度哈。很多人因为频尿变成什么，他白天都不敢喝水哈，利用不敢喝水来控制这个排尿的次数，当然这个是不对的哈。那我们正常大概固定 150cc 左右每个小时哈。那我们希望就是怎么要去解决呢，最好就是要做一个膀胱的重新再教育，简单讲就是膀胱的训练。好，这个训练的目的就是让你的膀胱能够好好在3个小时内好好的装足够的尿液。好，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有点尿急的感觉，其实我们建议你要忍一下。好，这个不叫憋尿，很多人说医生说不能憋尿，憋尿会发炎感染，其实不是。我们说憋尿是说你超过4-5个小时都不去小便，那当然是不好，但是也没有鼓励你每半个小时50分钟去尿一次，过于不及都是不对的。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长期已经习惯这样的小便的模式，每3-5分钟就要尿一下，现在请你忍1-2个小时大概也会受不了，你会觉得说很急很不舒服，甚至有人说到了最后觉得很胀痛的感觉，因为你20-30年的习惯要你马上改不是那么的容易。那你也不要期望说吃个药就可以马上解决你这个频尿尿急的问题。你的膀胱其实我们正常的膀胱都有弹性，包括你有的膀胱都有弹性，但是它可以好好的装尿，因为你长期下来都是3-5分钟尿一次，所以你的膀胱其实它弹性会变得比较紧，比较没有办法扩张，变成它装的尿就会比较少。我刚才讲过我们的膀胱功能的膀胱的容积大概都有 400-500cc 啊，像你这样常常去跑厕所，你的容积会越来越小，可能不到100-150，那这种装不了多少尿的膀胱其实是不对的， 哦，那你怎么去解决？不太可能说吃个药就马上变成 500cc 了，哦，你一定要去做一个膀胱的再教育，就是膀胱的训练，哦，我会建议你每次小便，比如说三五分钟觉得那个小便有点急的感觉又来了，哦，你要转移你的注意力，哦，那就是想办法去再延迟一下，哦，每次延迟个三五分钟，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帮忙，就是一个进步，哦，当然你的目标是能够维持到两个半三个小时，这个是更理想，好，换句话说，你的膀胱本身的这个功能性的容积都已经改变了，你必要重新跟它做教育。那另外的话就是适度的喝水，一个小时仅多150，也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那这个当然就是需要一段时间，你不要期望说三天五天马上就回来了，不太可能。二三十年的一个老毛病，不好的习惯，你要改。需要点时间，没有三到六个月大概你看不出它的成效，但是假如说你真的有在做，每次的小便的时间做个记录，而且每次小便故意想办法延迟一下三五分钟，每次进步三五分钟，其实一整天下来这个就很可观。那一般来讲你会发现慢慢的晚上就不用次数那么的多，因为你慢慢膀胱能够装尿的容积就变得比较大。那药物当然是有，不过这些药物基本上来讲都会有一些副作用，它主要就是让膀胱不要产生那么急尿的感觉，但是呢相形之下它会造成口干舌燥或是便秘的问题，这是一些抗乙烯胆碱的药物啦，那通常有些人吃了也会造成排尿比较不好解，所以这个当然有好有坏，有好有坏。那至于你所提到你吃的这个明律令这个药，其实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我们体内会自己会释放出的这个所谓抗利尿剂的荷尔蒙，它是口服的荷尔蒙。那基本上你的问题我都强烈建议你还是要重新教育你的膀胱，让你膀胱能够适应这个所谓的三个小时尿一次的这个功能，那适度的喝水，避免一些冰冷的食物。那假如说你有耐心的话，慢慢的训练，应该你的频尿尿急的这个次数会慢慢的减少，当然晚上夜尿也会改善，也改善。那至于这个使用这个明律令，我刚才讲过它就是利用这个抗利尿剂的原理，让你不要制作过多 的尿液，这个就好像说白天很多频尿的人就是完全不喝水的意思是一样的啦，当然也不是完全都很好符合我们的生理，我是建议你就是说可能要跟你的医生讨论一下，请他好好教导你怎么去做这个膀胱的一个再教育，膀胱的训练，当然再搭配这个药物，我想这样子对你会比较好，那你的问题就简单回答到这里。我们的 call in 专线是 02-8369-3398， 有关泌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那我们今天晚上讨论的主题就是非泌尿系统疾病所产生的下泌尿道症状。那我们再接听下一通的 call in， 下一通吴先生，吴先生请说。 医生你好。 你好。 我现在就是我今年46岁。 是。 然后最近的话就是如果会突然间会觉得有尿意这样子，你就想要尿尿的感觉，那就想要赶快去上啊，可是可能一起来之后又没感觉啊。最近我们健康检查之后啊，他说我的那个射物线大概2.5公分，啊，就是有点好，接近那个临界啊。他说我就如果有尿意的话，就赶快去尿这样。那好像跟刚医师讲的不太一样这样。那我想说，到底是应该要怎么样？ 好，马老电话挂上，回答你的问题了哈。那一般来讲，如果说尿很急，想要去，会建议你赶快去尿。唯一的理由就是说，怕你尿失禁了嘛。就怕你真的是憋不住就尿出来，那就很尴尬了哈。其实我讲的是一个原则哈，我每天小便超过8次就是频尿，这个原则不是我定的哈，这个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专家大家所讨论出来的一个共识。那既然24小时小便只能8次，那简单讲就是说我们只能3小时尿一次嘛，对不对？要不然他为什么不定个10次或15次？那这个3次是有道理的。你会说那常常去尿有什么关系？假如说我不在乎的话，常常去小便，小便的过程当中其实对膀胱就是一个伤害，因为它在收缩，就好像肌肉一样，肌肉收缩适度的收缩很好，你长期的持续性的收缩会造成一种伤害，所以这个其实呢不是说小便越尿越多越好。那既然我们希望我们是每3个小时尿一次的话，那当然就要看情况，有些人是做不到啊，比如说尿急，小便很急，这个强烈的感觉没办法延迟，再不去就尿出来了，那怎么办？ 那不得已还是得去，对不对？哦，但是呢，我会建议你，当你在去之前呢，可能有件几件事情要去思考一下。第一个，你会发生这种急尿的情况是在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跟你的吃东西是不是有关系？好，我刚才讲过的一些冰冷的饮料可能会，还是说你刚好在短时间内吃了很多比较利尿的食物，比如说短时间内吃了很多西瓜，喝了很多啤酒，那当然这个尿会特别的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不得已就要去尿了。那反过来讲，如果说只是一个习惯性的，也没有那么多喝那么多水，也没有那么多的小便，就是感觉上就是要去尿一点尿一点，这种长期的坏习惯养成了就要去改。哦，那这种改就是说想办法转移你的注意力，要去延迟哈。你的目标就是回到我所讲的哈，你希望你三个小时尿一次，哦，这个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小便的方式哈。啊，太常去会习惯，习惯成自然，那你就会造成一个习惯性的膀胱过动，啊，一直跑厕所，哦，有点尿要挤一下，这个是不好的，哦，不好的哈。那至于说你46岁啊，射物线有2.5公分哈，到底这个算不算大哈？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如果男生50岁以上，慢慢的就有回大的现象了哈。当然，并不是说你本来没有尿急，现在有尿急就一定是这个射物线影响哈。是不是有射物线的因素，这个要做检查才知道哈。当然，你先要考虑到你的饮食、生活习惯、喝水的习惯、小便的习惯。好，那看看到底这个东西是短暂的还是长期都有的哈，这当然都会由你的主治医师来帮你做一个判断了哈。当然药物的话就要看你本身的病况，到底是纯粹是射物线肥大引起的呢，还是本身膀胱比较敏感过动引起的哈。当然这个基本上它的用的药就不太一样哈，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啊，还是一样维持1天24小时，尽量把你的小便的次数啊维持在8次以内哈。那假如说有一些比较尿急的情况出现的话，要去思考一下是不是水喝多了哈，还是说很简单，情绪紧张也会啊，是不是？最近如果换了工作、换了环境，一紧张，哎，可能就要上厕所哈。像有些老先生要去游览，就游览车一定要上个3次、5次才要上车，为什么？他怕中途没有厕所可以尿尿啊。所以原则上啊，你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再接听大家的 call in。我们的 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欢迎回到98新闻台全民 Uncle 节目。我是长庚纪念医院泌尿外科黄世聪医师，那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 call in， 我们的 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 02-8369-3398。我们再接下一通张小姐的 call in， 张小姐请说。 黄医师好。 哎，你好。 哎，我要请问你，因为我饮食非常清淡， 是， 而且水也喝得够， 是， 从来不吃辛辣的东西， 嗯， 但是这一些 这几个月来哦，嗯，我的尿味道我非常的重， 嗯哼， 而且有一点臭， 嗯哼， 啊，这会不会是肾脏有出问题？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是如果我去做肾脏检验的话， 嗯， 检查的话，我是不是要注意那个肌酸酐跟那个尿蛋白这两项比较重要，是不是？ 好， 谢谢您。 好，回答你的问题，张小姐麻烦把电话挂上哈。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了哈，你说去看看肾脏，是不是要看这个所谓的尿蛋白啊跟肌酸酐哈。啊，其实肌酸酐就是我们肾脏功能的一个指数啦，血液的一个物质哈。那当然它比较先进的话，它还会帮你计算一下你的肾丝球的一个所谓的透析的一个啊速度哈。那当然它对一个肾脏指标是一个很直接的哈。那假如说有偏高的话，就代表说你的肾脏功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啊肾源细胞受损啦哈。那当然这个也是目前我们一般来讲每年在做体检里面的一个必要的一个项目之一哈。那你讲的这个尿蛋白就是我们小便里面的一个检查项目哈，主要就是看说到底你的尿液里面有没有所谓的尿蛋白哈，如果有的话是啊程度是怎么样，是轻度、中度、重度哈。那其实这两项检查呢都是一般的一个常规的检查了哈，它并不是只有在肾脏科才会做哈。那通常来讲，你如果说是怀疑有肾脏的问题的话，哦，才会说建议你再去肾脏科做进一步的一个确认，哦，那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假如说你只是一个觉得小便的味道比较重，哦，啊，比较臭，哦，那当然到底是什么因素呢，哦，那当然你有提到说你的一个生活作息饮食习惯大概都蛮清淡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啦，哦，那我会提醒就是说其实当然小便有味道，第一个大家直觉是不是有感染化验的问题哈，都所以你们可以啊到 请你的家庭医师或到泌尿科去做一些小便的一个检查哈。那小便的检查就主要有两项嘛，一个就是一般的小便的镜检，那个这个小便的镜检的话就是看有没有糖尿尿蛋白，然后呢看有没有所谓的细菌哈，跟这个红血球白血球。那这个部分其实在绝大部分的健康检查哈，比如说每年所做的健康检查都包括在里面哈，包括在里面哈。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做一个尿液的细菌培养哈，那这个部分大概在一般的健康检查就不会有了哦，这个是比较特殊，就是说把你的小便拿去做一些细菌的一个所谓的培养，那这个培养大概要5到7天、哦、才会出来说看看里面有没有细菌、哦、当然这个都必须在比较区医院以上、哦、才有办法去做、哦、那小便有味道其实也不尽然通通都是什么都是感染、哦、当然你要考虑到是不是有吃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比如说、哦、比如说你有在吃一些综合维他命，尤其是维他命 B 群的，好，那你如果说在吃维他命 B 群的话呢，基本上你的小便的颜色变得比较偏黄色，好，而且会有点酸酸的味道，哈。那有些人是习惯吃一些大蒜，哈，比如说大蒜精啊，哈，大蒜的一个食品，哈，这个当然也会有影响哦，哈。那所以你如果说突然啊发现说小便有特别的味道，我第一个通常都会请你去思考一下说最近吃的饮食习惯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还是说水分是不是比较忽略了，尤其在这个季节交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最近比较闷热，那如果从事户外活动比较容易流汗，其实我刚才提过了，汗流的多的话通常来讲你的小便的颜色变得会比较少一点，而且颜色比较深比较浓，那也比较容易有味道，所以这个通常是要考虑了，所以你可以考虑就是说先思考一下最近的饮食生活习惯水分的摄取、啊、有没有什么改变的、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啊、可以到家庭医师或是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包括小便的镜检跟这个小便的培养、啊、好，那你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我们的 call-in 专线是02-8369-3398、啊、02-8369-3398，有关泌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再接下一通林小姐的 call-in。 林小姐请说。 医师好。 你好， 请教我有水肾，但是电脑断层照出来没有结石、嗯、那请问治得好吗？谢谢。 好，马上电话挂上哈。林小姐所问到的水肾，其实在医学上我们正式的名词叫做肾脏水肿、哦、那什么叫肾脏水肿呢？我们知道我们肾脏是制造我们的尿液、哦、那这个尿液呢从肾脏呢、哦、制造出来以后呢会在我们的肾盂、哦、我们的肾盂连接我们的输尿管、哦、然后这个尿液经由肾盂输尿管会到达我们的膀胱，那膀胱再经由排尿呢尿道排放到体外、哦、那所谓的肾水肿就是说你的肾脏的肾盂呢肿起来了，那正常状况之下的话制造的尿液经过肾盂马上会经过输尿管、哦、就好像我们的下水道一样，然后直接的排放到我们的膀胱，所以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哦、那一旦你的这个过程、哦、你的下水道就是输尿管、哦、还是肾盂的出口、哦、还是膀胱、哦、这整个通道任何一个点、哦出了问题，比如说、啊、有一些结石、啊、有一些狭窄、啊、那就有可能造成所谓的小便会残留在这个肾盂里面，那这个就是刚才所讲的水肾、啊啊、正式的医学名字叫做肾水肿、啊、那你有提到就是说有肾水肿，但是做检查好像跟你讲没有什么结石的问题，那到底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有水肿、啊、其实肾水肿除了结石之外除了狭窄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先天性的、啊、它可能就是局限于在这个肾盂的部分哦、它并不是真的本身输尿管或肾盂有狭窄、哦、它有一些病人是因为、啊、一些我们周边的肾脏的血管、哦、压迫到我们的这个所谓肾盂或是输尿管的交接之处、哦、那这种先天性的话一般来讲看它的一个严重的程度、哦、所以有些人他、啊、一出生做超音波就发现两边有点水肿，但是也不竟然是有阻塞哦，它、哦、这个排尿的功能都正常的，它、哦、的肾脏里面制造的尿也是很如期的可以顺利的有效率的呢排经由我们的输尿管排放到膀胱。那我们在临床上就是有看到肾水肿大概就是通常最常见就是有超音波去侦测了，那一旦有了这个所谓的肾脏水肿之后呢就会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刚才你有提到是电脑断层啊，还是说一些核磁共振，那有些就是静脉的肾盂摄影，那不管做哪一个检查其实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去判断说你这种所谓的肾脏水肿是不是有阻塞性或是会阻塞性的、啊哦、当然阻塞性、哦、那这个当然是要处理啊，常见的当然就是结石啦、哦、还是严重的狭窄、哦、那假如说它这个是非阻塞性的并没有阻塞，只是说先天性的长的就是比较扩大一点、哦、那这个通常就会建议你追踪、 哦，那至于你的情况是属于哪一种，你还是要跟你的主治医师做一个进一步的讨论，哦，那通常就是至少你要定期的追踪，哦，每三到六个月要追踪一下，看他的这个水肿的程度，哦，那假如说他本身是一种非阻塞性的，通常是不会发生说这个水渗越来越严重，哦，那反过来讲，如果是阻塞性的话，可能这个水肿就会啊，一段时间以后会变得比较厉害一点，哦，所以这个是给你当参考，哦，那你的问题就简单回答到这里，哦，那我们今天所聊的主题就是探讨一些啊非泌尿科疾病所引起的腺道症候了，哦，当然也提到了这个常见的糖尿病，哦，那 也有所谓的这个心脏血管的问题的，哦，那尤其是心脏衰竭啦，哦，那有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利尿剂的使用，哦，一般都要在早上使用，那肾脏的疾病，哦，那早期的肾脏的疾病可能它没有办法去水分的再吸收，所以呢通常会发生说晚上的尿特别的多，哦，所以有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是不是平常有所谓的慢性肾脏的疾病，有所谓的长期有尿蛋白，哦，那这个必须要在肾脏科做进一步的追踪跟确认，哦，那第四个这个肝硬化的病人当然就是肝脏本身的这个制造白蛋白不足，哦，那会有一些腹水，哦，那下肢跟阴囊都会有积水，哦，所以呢他平常会觉得说即使喝了水小便的量也不多，哦，那通常都是在存积在我们的下肢跟周边的组织，哦，那一旦这个睡觉的时候还是说接受一些白蛋白利尿剂的治疗之后呢，可能这个尿就特别的多了，哦，一下子小便啊腹水就会消，小便特别的多，哦，这个当然就是必须考虑你本身的一个相关的疾病，哦，那神经方面的疾病包括刚才讲过的中风啦，帕金森氏症、脊髓损伤，这个其实，哦，只要是神经的问题或多或少对我们的膀胱的功能一定会有影响，好，一定会，当然表现不太一样，好，有些人是小便解不出来，有些人是为了尿失禁来表现，好，我想这个部分还是要请教你的主治医师，好，那这里提醒大家注意，就是有长期卧床的，好，行动不便的，比如说很不幸的骨折了，那打个石膏当然不良于行，对不对？那这时候小便怎么办？好，那很多人都用尿壶啦，用便盆啦，对不对？可是如果说大家如果有机会试试看，即使你都正常，四肢正常，请你用尿壶便盆在你的床上小便的话，你也会觉得非常的不方便，很不习惯，哦，所以这个必须要有一段时间的适应，哦，但是这种情况不能叫做排尿的功能障碍，哦，这是因为其他的因素所造成的暂时性的排尿的一些症状，哦，那刚刚所没提到的就是药物，哦，其实在药物本身也会引起我们的排尿功能的障碍，哦，比如说一些抗组织胺的药物，哦，比如说感冒药啦，哦，过敏药啦，哦，很多吃了感冒药过敏药以后小便变得比较困难，哦，比较不好解，哦，这个其实我们在一般面对这些下面要到症候的病人也会问一下目前有在服用什么规则的药物，哦，那尤其是有一些呼吸阻塞的，哦，慢性阻塞疾病的，哦，有在吃一些乙烯胆碱的啦，哦，抗乙烯胆碱或抗组织胺的，哦，这个也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哦，所以呢有问题，哦，还是要请教你的家庭医师，哦，去问一下你过去的病史使用的药物，哦，那最重要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一个生活习惯，哦，适度的喝水，每个小时 150cc， 维持三个小时尿一次，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今天给大家，哦，最直接最好的一个建议，哦，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是长庚纪念医院泌尿外科黄世聪医师，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再会，谢谢。